这是来自彭佳慧的《美好的爱情》（Beautiful Love）。我想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起一档电视的征婚节目。每当两个人觉得很心仪，共同要谱写一段爱的恋曲的时候，就会有这首歌的响起。这个突然的戛然而止呢，我想也是老天会告诉你，有时候在浪漫与现实之间，可能会有突然让你觉得一下子怔住了，怎么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没关系，其实喜欢呢是看到对方的优点，而爱更多的是要包容对方的缺点，才能够一天一天的更好的相爱。如果今天晚上你也想在不要在白天时光里那样去想着很多复杂的很理性的事情，只是简单的听着歌曲，甚至可以突然想到自己多年前喜欢的某个歌手，想起他的哪一首歌，想点播的话，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我在这里等着你。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小飞侠冰冰要点播的，他说晚上好各位听友，晚上好韩立，我想点播一首任贤齐的歌曲，哪一首歌都可以，好吧，既然是春天。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对呀，在春天的晚上听任贤齐的经典歌曲《春天花会开》，愿各位都有好心情。 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 是啊，明天就是春分啦。的确，春天花会开，可能你们家小区外面的桃花有的也真的开始要打花骨朵，马上就要绽放了。谢谢刚才很多仔细的朋友提醒我，对啊，可能是 CD 机突然之间的停止，让我的大脑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暂停。的确是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 而且这首歌我们在节目中听过很多很多次了。谢谢你们的认真，我看到你们的留言了，可以继续听这档节目，也可以参与到其中。想点歌的话，我尽量的满足你的要求。如果说半天都没有满足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点播这首歌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毕竟我真的不是小叮当，但我会看到的，也许明天晚上或者是某个晚上。下面这首歌叫做《陪我好不好》。对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你在北京，我在上海，都看不见北京的雪，上海的夜都很了解。也许你来过，擦肩过身边，我们只是聊聊天。 东京的面板里的，我想认识你，请欢迎光临，坐火箭飞。 还是国际幸福日啊、估计白天时光里你也听到了，这几年呢真的是有很多非常有感性色彩的节日。记得林语堂曾经说过，幸福呢，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说情话，四呢是跟孩子做游戏。 幸福并非拥有一切，而是尽情享受自己所拥有的。幸福不是一种长久的状态，只是一个接一个的瞬间。在这个国际幸福日的晚上，也希望各位都能够感受到这一些，如你所愿的获得幸福。还有呢，幸福就是知足，而且懂得感恩。对方的陪伴不是他真的有大把的时间，也不是他真的一个人过不下去了，而是他觉得和你在一起愿意把这种快乐，还有两个人在一起共同享受生命历程的那种滋味合二为一，就是这样的。也许只有这样才会让你知道，只要一次拥有这样的一次就好了。来自听友，他叫做主谋8023的朋友，他说我要把这首一次就好送给此时此刻正在听广播的他，爱你比永远多一天。这样的情话在3月20号广播里要大声地说出来，送给我爱的人。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愿你遇到这样的人，愿你成为这样珍惜感情的人。我们都不敢说自己能够在感情当中永远都扮演着理性并且情绪稳定的人，但至少我们知道，当我们遇到一个人的时候，首先应该懂得珍惜这个人。下面这首歌我想送给一位听友，他叫做张思琪。从初中开始听广播，一直到高中毕业，现在已经工作了，真的很久没有听广播了。偶然间打开，又听到了熟悉的电台，还有你的声音。庆幸你用舒服两个字来形容你听到的感觉。我一直都在，不过你喜欢听的那首歌今天晚上没在直播间，我把这首歌送给你，谢谢你的回来。到周五的晚上9点，在爱的更久点第一档节目中，我会陪你点歌，在第二档节目当中，我会读暖文章，还有听你睡前的心声，我一直都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时心想要变出名这位听友要送给小鱼的，希望所有相爱的人都能在一起，送你来自林俊杰的只要有你的地方。 去有你也不会冤枉，为谁辛苦为谁忙，只为了和你分享。只要你的泪光照耀着我胸膛，

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影视方面的消息，将于4月5号全国公映的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已经进入上映倒计时阶段。这是追光出品的第3部动画电影，讲述了一对猫咪父子之间关于爱与冒险的故事。今天曝光的冒险海报更是让网友对这一场寻梦桃花源的奇妙旅程充满期待。香港电影新浪潮第一人严浩时隔5年再度推出新作《香港机密》，表现香港历史上的6起暴动。《香港机密》将是一部既继承了香港动作片传统，又实现了类型突破的更加国际化的港式电影。本片将在2018年年底拍摄，2019年推向全球市场。艺术片导演作家张怡和之女唐小白将执导新片《神奇时刻》，讲述的是一位职业女性机缘巧合来到土耳其，在突发的政变中与一位四海为家的国际义工发生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由此改变了原本安稳生活轨迹的故事。去年推出《极限特工：终极回归》《追龙》两部影片后，2018年的《甄子丹》两部影片《肥龙过江》《大师兄》拍完将上映，《叶问4》《火拼》即将开拍。继昨日曝光首款海报后，《大师兄》首支先导预告今天也在网络曝光，影片2018年档期待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来到3月20号周二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下半时段。如果想点歌的话呢，请继续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半时段第一首歌，我要送给努力做好小橙子这位听友，你希望广播赐予你力量再处理事情。 微风带走了浮云，浮云带走雨滴，阳光在闪耀，当我想到你，什么烦恼都痊愈，快乐不再分心，笑容多甜蜜，因为遇见你。 Oh baby baby， 这一切是不是注定，只要能走到一起，直到没有关系。 哦，这就是爱，用 去，再美的风景都不如你心意。 Oh baby baby， 幸福喜欢突然袭击，没有倒数三二一，这样才叫惊喜。 这首歌之后不知道做什么事情都很不顺利的努力做好小橙子，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呢？最近呢，家庭工作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变得有点困难重重，不是很顺利，他觉得彻底颓废了。现在呢，想爬起来，但是怎么爬也觉得好像越来越乱，该怎么办呢？之前读的那些鸡汤的文章再读一遍，无法给你新的力量吗？爱吃的餐厅去吃一次还不能让你觉得活着的美好增加一些新的能量吗？如果这些都不能让你觉得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的话，至少想一想，你现在是身体健康的，你比很多现在在医院里的人和他们比起来，你都是有太多太多幸福可言的。其实人真的不是事事都顺利的时候才会心情好，往往是因为你战胜了自己的困难，你发现自己这种人生经验值在增长，你打败困难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你才真正的有了这种快乐的底气和资本。我希望你能够渐渐的，哪怕从开始把房间整理得干干净净开始做起，把你的这个冬季的衣服都收起来，然后准备迎接一个美好的春天，每一件小事把它做好开始，让你周围的事情都变得好起来。乱有时候就是懒，很多事情因为懒而变得没有程序，而开始让自己的能量下降。不顺利也要考虑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还是外界的阻力太大。如果外界的阻力太大的话，就先放慢脚步，给自己一个养精蓄锐的时间。再来听听这首有光的歌吧，风清扬53985，他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的朋友，那我也把它送给现在需要光的人。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逐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络，便永远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欢迎继续光临爱得更久点这档电台点歌节目。现在是3月20号周二的晚上。这段时间我经常会看到一些听友发来的自己的状态，好像有点低迷，这应该也算是水星逆行即将到来之前的一些情绪的影响。 ABB 刘美美毕业9个月，准备辞职备考，重回学校读书，深知这样会给父母带来很多的负担，深知这一切未知和不稳定，成年人的生活真的不容易，所以想听治愈的歌曲。每个人的一生里都曾经遇到过一段很暗无天日，只有自己可以给自己打气，才能走过的一段黑色走廊。我希望你能够坚定你的选择，熬过这段走廊，迎来光明。 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爱不顾一切。